看着你母女两个，我真是倒大霉呀、啊！常言道，妻子富贵，王宝钏手子过雪平贵，奴虽富贵，皇宫里。

天哪，四夫！ 谁在那里？

他是无奈。 平儿，快去认认你的神母。 不，凤儿，我们走。 跪下。他就是你的孙身母亲。 臣周瑜向天下诉，与其二化作狂风朝地上住，竟应得摧枯拉朽公安达。凡世间庆幸尽谁履烈必哭。 听众朋友，到这里呢，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演出的《雷雨》就全部欣赏完了。听众朋友，今天请您欣赏一组越剧引派小生唱腔。尹桂芳创立的越剧引派小生在越剧界影响很大，尤其是尹桂芳在越剧《红楼梦》中塑造的贾宝玉、《盘妻锁妻》中塑造的梁玉书这几个角色，可以说是越剧小生艺术的典范。先请听尹桂芳弟子尹小芳演唱的《何文秀哭牌》。 对呀， 我女大姐的一心就离上远方难离，因故三里好忘途，也可成家成书本，那一边做礼貌身为本身，莫非就是杨家门被奴让前把门开，那杨为什么青天下人门关紧，耳听那边无声响，不及娘子黄飞行，我把万一自藏在我家藏下内他关唱起歌来可爱不见，我因为你跪在的最可的情人，三字清香炉中茶。

是我心爱人。 知道，自己的意思，王子遇见了公子。 心欢喜别放弃，才知道寂寞一人怎不寂，一杯强去不忘你，我自叫张热公去送花我所想是人，我是有流离也得流离，别做两重奏，双手交掌抬手捧，那接着做把你落地，红路飞，天翻地覆归郑州，王子良言快不及。 最后，请欣赏尹桂芳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